有文乐多为凭， 要是要退天要退，不能不能放不能，太多的我要要看 岳母， 要是要退亲又不行，我养女儿要有爱呀，要面对娘亲，他家最缺我亲，老母亲多大 与我长借气草，小姐果然是真情，他把夫妻情看得深，小姐就要泪纷纷，霎时难了就好人命，哎，就好啊！嗯，啊，小姐稍待，我要告辞了。 你要到哪里去呀？ 我去做官呐！啊， 做官？我怕你是在做梦吧？你要是做得官呐，老娘我许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嗯，我跪在地下接你， 哪怕你不跪着接我。 嗯， 站住，我把你好友一比啊。 比作什么？ 害伤寒病吃蚕豆嘴硬。 你 你要是做了官呐，老夫人许你一剑，我翠屏也许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那把你这个老奴才头不顶着地来接我？人们走上。 是。

竟将因果群灵验，谁人知我？

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说对牛弹琴，哎呀，贤弟呀，这个牛儿的的乖乖，就是牛家的两小张。Thank you. 曾记得在此，心地亲口与我为媒，应台呀，应台。 应天孙抓我相帮抓定去，应天孙抓我花脚抓去天，抓三四九你的家下跪。本难妻子飞起来。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林中。 山伯儿啊，你的母亲又作家回来了。母亲，你回来了，儿啊，为娘回来了。英台他来不来呀？儿啊，英台说他不能来，他不来吗？儿啊，是有英台的书信在此。唉， 心思思光 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。儿啊你要保重。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背叛。 杀子王与两家争功王啊啊啊啊啊先就推你不肯，他的意思而不能救人死，就在命作命归黄去林路，望你娘千万千万与我保哟，为儿把身体看归，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你人